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故仔。而家就系五月二十号嘅黄昏五时十一。五十五分，即系争一个字到六点。 嗯， 咁啊，今日有咩讲咧？本来即系都冇乜嘢讲嘅，因为闷到呕企啊个市，闷到瞓着觉吓。咁啊，点知有个网友就提出咗一间公司个 number， 哇，阿迪你又好熟嘅，八十二号第一视频。系啦，阿迪啊，好熟嘅一间公司啦，咁我都好熟噶 ，OK， 啊，咁啊，即系啱讲一讲咯，讲一讲第一视频咯， 好啊， 啊，咁唔系净系讲佢嘅，讲下嗰、那个所谓网上博彩啊，咁啊，即系其实唔系叫网上博彩，但系叫福利彩票嗰、那个嗰样嘢啦。 我唔 系 好熟嘅， 你唔系好熟嘅咩？ 系啊， 咁嗰阵时系见你喺嗰度嘅。 OK， 最衰系大师噶啦，本来讲啊冇乜心理障碍嘅，阿大师喺 Facebook 讲一句，唉，真系，唉，唔讲啦， 系啦， 啊咁啊，讲一讲个市先啦， 嗯， 首先讲一讲啲大户嘅手影啦， 嗯， 即系啲脚影啦，咁啊，因为睇咗篇报道就啊，好似系曾渊创啊，阿教授写嘅，即系话见到啊 A 股好多脚影捉到啦，会升啦咁样，啊咁啊，因为就跌唔穿个二千点，啊上证综合指数，咁啊系咪因为跌唔穿个二千点就见到好多脚影咧？咁啊唔知啦，吓咁啊，就讲一讲即系香港嗰啲即系港股近排嗰啲大户嗰啲手影啊，即系唔系戏院嗰只手影啊， 系 即系喐手之前嗰下影像啊，嗰下嘅手影啊。咁其實近排都見到嘅，咁所以咧就阿大師，我唔知係邊度講啦，係我唔知係咪佢淺講啦，就話佢話會睇好個後市啊嘛，係咪啊？ 嗯， 係咪㗎？ 冇聽啊，唔記得啊。 嗯，因為我見到即係通常阿大師同人開拖都喺我度開拖㗎啦，即係都唔知點解咁中意喺我度開拖嘅。咁啊有啲人就話，哎呀大師跟大師又點樣啦，咁啊個大師嗰下咧就應該係唱，咁我都同意㗎其實。不過我見到嗰個 flat 啊風頭火勢，我話費事揦兩句喺度啦。因為點解咧？有幾個跡象咧係見到個市入係俾人托高嘅會。 嗯。 第一樣嘢就是匯控啊。 嗯 啊，咁啊汇控个股价咧，其实唔觉咧，即系升咗唔少嘅、哦， 嗯， 真系升咗唔少嘅、哦，收翻即系补翻二月嗰个嘅裂口位嘅， 嗯 啊，咁嗰个位大概喺85蚊左近啦，系补翻嘅，即系你又唔觉，你又唔见有人唱好啊，你又唔见有钱话俾你听我会买啦咁样，但系佢又真系夹咗上去嘅、 哦，系 ，OK。第二隻咧就即係今日阿 Kelvin 喺個網嗰度都寫啦，即係用咗嗰只咪哥斯拉咁嘅東西，咪噴水啊！咪點揾只哥斯拉個幅相個頭咁鬼細嘅？哥斯拉咁嘅咩？啊咁啊！第二隻就係中移動啦，因為唔覺拉到上78蚊嘅咯， 嗯， 係嘛？唔覺真係呢啲係完全唔覺嘅喎。咁你話喂啲大戶嘅手影關咩事啊？咁樣即係你諗下。兩隻咁大 size 嘅，唔覺俾人托咗上去一啲大位，即係包括即係匯控好似補翻二月個裂口，包括即係中移動上翻250天線啊，咁呢啲都係唔係即係一般旺角啊、油麻地嗰扎嘅投資者可以做到嘅嘢嚟嘅啊，咁但係又無聲無息上浮啲大位裏面咧，我覺得呢一下咧就真係可能係啲大户去做嘅，咁啊做咗上嚟啦，咁啊後市個方面會係點樣咧？即係其實佢哋可能。有機會呢個時候就開始即係大合奏㗎喇，即係話喂匯豐德啊買返上去啦啊，跟住又當然佢係可以啲20個即係賣點出嚟啦啊，咁中移動啊嘩都話咗係得㗎啦，四支上下量幾好啊咁樣噼里啪啦咁樣，咁所以我見到大行即係可能喺呢個時候呢都喺度收集緊呢啲咁嘅即係比較偏低嘅藍籌股呢，或者作為一個下一 round 嗰個炮台呢，咁跟住去到一啲真係企咗喺啲大位嗰度啦， 唔使跌返嚟啦，即係譬如匯康啊，企咗喺85蚊中移動喺現價度企得穩，跟住再大合奏呢就引人入局呢就踢上去都唔定。咁所以我對後市即係其實有啲即係睇法都頗為正面嘅，我不嬲到成日都講話五窮六絕七翻身嘥鬼氣啦，咁睇住你個五窮啊，嚼你啲淡倉啊，似啦而家，咁所以你話後市，我覺得有機會會衝高多幾百點嘅，都唔定嘅。 如果係咁，其實應唔應該博即係2628啊？ 2628同埋呢個嘅平保啊，出現一個問題啦，就係佢嘅 AH 股嘅問題咯。 嗯， 即係 H 股嘅股價高過 A 股嘅股價咧，咁 H 股啊確實又係真係冇乜運行啊！你見到只平保真係，哎呀，好多人都問買唔買一個啊？即係論道理咧，呢啲位咧，即係平保56蚊咧，就真係買得過。不過如果佢 A 股唔升咧，又真係好濕滯。吓，譬如中人寿咁20蚊楼下又系博得过嘅，即系 10% 22蚊吓，你系博得过。但系即系佢 A 股一日唔升得快嘅 H 股，H 股行得好湿，好黐立立咁样啊。 嗯。 咁所以你話博唔博呢兩隻呢，我覺得真係見仁見智。咁如果你話你唔係譬如中人壽咁樣，我唔係只博短嘅，我好知道 H 股個貴過 A 股啊有啲濕滯㗎啦，不過我都長揸到嘅，咁你可以試一試囉。即係總之你唔係一定即係未必兩隻股個市升佢未必會跟到。咁但係長遠嚟講，我覺得呢啲價 OK 嘅，呢兩隻都咁其實都好多人問啦，即係喂點呀呢兩隻哇唔升喎，點樣點樣點樣。都係呢個咁嘅因素啦，即係 H 股同埋 A 股之間個差價影響到咗個 H 股嘅表現啦。 但係冇辦法啦，即係個市就托咗上去，但係見到其實我自己咁樣睇法啦，其實都係個 range 走啫。即係你話係咪真係真係向上喐呢，咁呢就唔係嘅，咁但係冇辦法啦，我覺得。 OK， 咁當然你可以話啦，你23000係咪有力呢唔知，咁但係嚟講暫時我睇到啲大戶嗰個腳影呢都好似想做啲嘢咁樣㗎啦。 好耐未上過23000啦。 23000樓上我諗未必太多，可能23200啊23400啦。咁當然你話啲大戶係咪譬如假設而呢期真係啲中移動同埋呢個嘅匯豐去做上去，佢哋可能話都係搞一陣就閃啦咁樣。又可能同你揸長，佢唔介意呢一下又坐返去都唔定，好難講。但我覺得中移動真係有啲大行會揸返轉頭㗎。 因為醒起啦，禮拜五嗰日呢我記得嘅就係我 都會有聽喎，禮拜五 大師。我見到大師啦，咁即 係。有 吓、啊？ 有冇嚼佢？ 冇嚼佢。 搞錯啊 ！Off mic 嘅時候，其實即係未開節目嘅時候都講，就係話去到呢個位，即係當時係都係呢啲位啦，2627啦。咁其實我一路都好想喺上面度沽嘅。咁但係我自己都覺得嘅就係話，喂，你仲有權按一口抽你4500點上去，上到2332233咁，又你又冇辦法係安心地喺個位度沽，咁呢啲位佢又有權抽，但你話要殺返落嚟咩？因為睇返由四月頭個 pattern 開始嘅係、上到呢啲位頂住咗就殺返落去㗎啦。咁所以即係今次嚟講就係呢兩隻， 你搏唔搏呢？ 係啦， 即係你話次次都殺返嚟，總有一次唔殺返嚟 啦。就係啦，所以就話既然係咁就係等啦睇啦。咁大師嗰晚亦都有講過嘅，就係話即係亦都係話有權再殺嘔多上去少少，即係要夾淡倉。咁佢提過一隻股嘅，我記得啦。 邊只啊？ 過海吧。 係咩？哦，佢講咩啊？ 佢講咗話台灣唔關事，日本就關事咁樣。 使咩去講啫？真係啊！真係。 係啦。 咁係嘅。咁過海吧真係台灣唔關事㗎嚇。咁日本關事。咁日本關事之餘，呢、這個嘅何鴻燊家族何家，咁除咗只10隻過海吧之外，仲有邊只關事呢？咁啊，自己大家探討下啦。OK， 咁我唔講啦。 但我其實幾擔心個即係往後個市況㗎，即係見到係過去啦，好多嘢都係發生冇即係 股市就反映發生嘅事情嘛，但近呢幾年就係、個股市係反映翻一啲唔會發生嘅事情嘛，例如 調轉嘅 嗱，你見到今日啦，今日泰國出戒嚴啦，咁但係 係咯，咁調轉嘅佢， 但係泰國就跌1% 到啫嘛 ，OK， 然之後過去嘅你見到上幾次嘅係北韓射支導彈過南韓啦，即係大約一年前到嘅年齡前到嘅時候啦，跟住個港股啊，嘣一聲插咗落嚟啦 ，OK。咁但係今次嘅就係話你見到成個外圍局勢去睇，大陸即係內地政府嗰邊就禮拜日公布咗開始撤橋啦，喺越南嗰方面。咁但係成個東南亞個市，你會見到係咩咧？冇乜反應嘅，即係個股市上係冇乜反應嘅。 啊，下節我哋講一講中俄關係啦。 咁仲有烏克蘭嗰邊啦，當然係。 中俄關係而家就楞埋去 成個 烏克蘭嗰邊㗎啦。 係啦，成個烏克蘭。 咁我有聽北上頻道，咁傑斯都講咗好多越南嘅嘢。講咗好多越南啊、赤柬啊、嗰邊嘅嘢嘅。咁我即係講一講我自己知道嘅聽到嘅嘢啦，一陣間講一講啦。 咁所以就話其實都有少少即係奇怪怪嘅，奇怪怪就係個市好似好硬淨頂住，但外圍局勢係比即過去，如果你話同一樣啫，大家都係咁好似吹水咁嘅形式。咁但係今次個市就行翻一個相反嘅方向咯。 咁我咁講啊，我都係嗰個意見㗎啦。呢期咧，即係除非你真係好守恆，或者係真係玩開指數咧，你唔好業餘，唔好搞指數啊，唔好搞 index 啊，真係夾死夾到你爆廠兼爆燈，爆完燈再爆間廠啊，嗰間廠仲慘過俾越南佬燒噶，好爆噶，你啲期指真係同一個原因，同一個氣氛冚你兩巴，沽嘅冚你兩一巴。做好嘅冚你一巴，所以指數真係唔好亂掂。 唔掂啊！ 除非你真係逢測測玩指數嘅啫。如果唔係，你一張睇一個禮拜，一張睇到月底嘅話咧，冇運行嘅。唔好 tick 曬按嗰個 market 嗰個上落。即係我啱啱講就，我估個市仲有幾百點夾上去啫。 係啊。 咁我估錯就1000點跌落去，大佬。 係啊。 啊，即係你又話衝唔到22,300，今日同你殺翻1000點，從用乜嘢啊？嚇、咁所以即係唔好亂咁掂嘅。 唔係個演繹嘅就係話有權夾多幾百點上去，是啊、但係過去呢由四月頭個 range 話俾你聽嘅係228頂咗喺度，就殺翻1000至1200落去。 係啦、 啊。咁你要擺物，你要買指數買嘅話，就係、話你要望嘅就係你用係咪就係、如果你真係赌指数嘅话，系咪你要赌个500点而去输个1000几点咧？呢个第一个问题， 真系唔系好抵赌嘅。 系啦，第二样嘢嘅就系话，如果你要调翻转嚟讲嘅，就系、你要去去上面沽落嚟啦。咁你要问嘅系，挨完嗰几百点之后，有机会再到时个势真系咁好嘅时候，佢会再冲多几百点。其实你又系千几点赌千几点。咁其實兩邊都唔好賭嘅、 啊，所以其實兩邊都唔好賭噶。咁同埋就嗰、那個同一個因素，你可以有正反兩面嘅睇法，或者係正反兩面嘅市場嘅 comment。咁所以你點知嗰啲大行會點樣走先？咁所以嚟講咧，我覺得呢個時候咧，能夠避嘅就避一避先。OK， 咁我哋講一個市啦，即係我自己睇嗰個後市幾百點嘅，咁但係我又唔炒指數，即係我又避開咗指數嘅話咧，咁費事講咁多啦，咁講翻啲股仔啦， 個股啦， 再跟進翻啦，即係船仔就停一停航啦，咁但係亦都係預料中事啦，因為你即係 CB 要換股，咁跟住即係之前嗰陣亦都係衝得好快啦，過3上到2蚊，咁而家回翻來1.8呢啲位，咁正常調整嘅啫。咁有啲咩新嘅消息咧？就冇乜新嘅消息。OK， 一樣咁樣。咁只同上個禮拜我咁講嘅船仔一樣噶啦。過海巴亦都一樣噶啦，亦都係冇乜特別新嘅進展。咁我諗過海巴你都要等一等佢拆細咗個股價之後，先至再部署下啦嚇。咁如果你揸咗貨嘅投資者都係譬如呢啲咁上一位嘅話咧，我都係即係我。照樣我喺 Facebook 咁嘅講法啦，你之前有賺錢嘅，你可以睇埋呢陣嚇咩話？ 拆洗 啊 ，sorry。咁如果你話你冇賺開呢個時候先嚟買嘅話咧，我哋而家成班都係賺緊最後嗰一冚嘅啫，最後嗰個晚餐 ，OK 嚇。咁如果你頭盤冇食到，嗰個餐湯冇飲到嘅呢個晚餐咧。 其實你係唔應該坐入嚟嘅。 嗯。 我哋食咗頭盤，我哋食咗嗰個飲咗個龍蝦湯。 嗯。 係啦，咁啊可以等埋個晚餐，睇下有冇出現嘅。 係、嗯、啦。 咁啊，即係自己執生啦呢啲嚇嚇咁啊自己嘅嘢自己洗嚇咁、啊、簡單嚇。咁啊，另外嘅股，今日當然今個禮拜都聽到好多股話要將會炒或者係乜乜乜乜乜乜咁樣嚇。咁啊，我又唔係好記得 number 喎。即係可以俾你，即係我講，但你唔係叫你買嚇、啊。 嗯， 有一隻叫做江南乜鬼嘢嘅，我而家真係唔記得叫咩名，江1366好似嚇。而、啊、家你哋 web 搞上唔到網喎、啊。 江南集團1366。 哦，係啦，江南集團。咁而家個過八嘅嘛？ 一個8.3。 一個8.3。咁你唔好買，你唔好喺個位買。據聞佢會懟落去過六。 嗯。 或者 under 過路，咁嗰陣時先算。 嗯。 但你見到，就算你聽日見到過路咧，你都唔好買住啊！你等我消息啊嚇。OK。 哇，好都幾 係啊，升咗一陣㗎。 係啊，三月頭上由過一嗰啲位、 啊、 一嘢就嘔上去過、啊、最高做到過九，殺翻落嚟，而家一個8.3。 係啦、啊，係一班炒到紅嘅人揸旗嘅， 一班江南嘅人。 係啊，佢唔係講江南，其實江南喺邊咧？而家都仲未有定案㗎，你知唔知㗎？嚇、 啊？ 你知唔知中國江南喺邊㗎？ 江南咪應該 你唔好答我長江以南就叫江南。 諗下先。 而家仲未有一笪地方係正正式式叫江南。 哦，未 啊，未。 咁 喺歷史上面，江南呢個地方咧，都係變化好大嘅。係 啊， 即係話有啲人話喺果花，有啲人話喺果佛嚇嚇。咁啊，呢只啦，1366唔係講地理而家，1366咁啊，可以及住先，千祈唔好衝入去。 嗯， 記住，千祈唔好衝入去。 嗯， 有啲咩異動，佢炒到上2蚊，跌落過六，你千祈唔好衝入去。 嗯， 嚇、啊，你留意一下個 Facebook 睇下我有啲咩講法先。吓、啊、咁啊！但系最新或者系嗰班后边要炒嗰班，我觉得近期炒得最有力嗰班咧，呢排咧佢哋就睇紧呢只嘅。 嗯， 佢哋有啲货嘅，但系啲货都唔平噶。 嗯， 佢啲货都唔系好平嘅。咁佢哋会唔会炒上去？我唔肯定嘅而家。但系如果佢哋炒上去嘅话咧，佢应该以佢哋嘅力咧，应该系炒得上嘅。咁你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先。 嗯， 啊、千祈唔好乱嚟啊！你唔好话买咗之后跌咗落嚟啊，斩我啊！我冇叫你买，俾个 number 嚟嘅啫。 嗯， 我俾 number 唔系叫你买，有时候 up 下嘅啫吓。啊，咁啊，仲有啲咩个股咧？咁啊，其实呢个礼拜星期一、星期二，即系而家星期二啦，已经系闷到呕茄噶啦。 系， 已经系闷到呕茄，咁所以我哋就要即系正如喺节目开咁讲啦，讲一讲只82第一视频啦。 好啊， 你认唔认识第一视频噶？ 知， 你对间公司个感觉系点样咧？ 感觉啊， 系咯， 冇乜嘢做嘅其实， 即系你。即系你觉得佢冇咩做？ 冇乜嘢做噶， 即系我对佢感觉好千丝万缕啊！对第一视频，我好熟佢老细 嗯， 因为佢老细系可以入青山，即系佢唔系因为去无线广播入青山， 嗯， 系唔系佢唔系因为阻止人哋去无线广播入青山，而佢真系应该可以入青山。吓、嗯，点讲好咧？點樣開始講呢隻股啊？我一路今日喺度諗，有個網友話，不如講下82。我一路喺度搭車嗰陣時喺度諗，我點樣開始講呢隻股咧？ 開頭應該咁樣講啦，開頭都係做類似網上電視節目起家啦。咁、嗯、然之後其實你頭先講話我熟悉嘅係因為都係跟佢哋曾經做過嘅財經節目啦。咁然之後其實個財經節目都係主要喺翻網上度播啦。咁但係我諗呢個係好多個。網站我應該咁樣講，電視節目嘅網站都會面對一個問題，就係你做呢啲節目，最終你都係要個流量，個流量就取決於就係話你個流量大就可以嗌到好多廣告費翻嚟。 係。 咁但係佢哋又唔係，其實到現在都好多都做唔到。OK， 唔單止佢一間。咁往後嘅發展就係我知道佢曾經係搞過一啲類似網上博彩嘅，係咪啊？咁但係 福利彩票 係啦，咁但係又唔係太過睇落去啦，唔係太過好成功咁樣囉。 好，我終於諗到點講啦，我由 day one 開始講。點解呢間公司叫第一視頻呢？82個 number 本身呢就係一個風雨飄搖嘅 number 嚟嘅， 炒来炒去，转手又转手又转手。咁而家嘅老细叫做张力军嘅，姓张嘅， 系啊， 咁 啊傻嘅 ，OK， 好简单嘅，一个字可以形容最方便，傻嘅。咁啊，佢老婆都喺度嘅，佢老婆亦都好简单形容嘅，都系傻嘅，傻兜傻啊。咁就张力军点解会无端端会买咗呢间82出嚟咧？咁啊，其实真系傻嘅，佢系俾班庄家困嘅。咁嗰阵时佢买嗰阵时咧，个市系唔好嘅，我唔记得边年啦，你自己查翻啦。个市系唔好嘅，咁啊成班庄咧就困咗佢，喂一齐玩啊的，喂呢只我哋煲上去啊，点点点啊，哎好啊好啊，问银行借钱，哇冲入去买，买买啲人后边佢同佢玩一齐玩啲散水啊，咁啊变咗大股东啊，佢系变咗大股东，但系佢揸系十几个 percent 嘅啫，佢系好阴功嘅一个人，好可怜嘅一个人，我肯定佢系香港上市公司里边第十名之内最可怜嘅上市公司主席， 系 最可怜、 嗯。 何谓可怜呢？冇钱， 系 即系自己系冇钱嘅。 O、okay、K， 但系佢系揸住个上市公司十几个 percent， 嗰阵时系14-15%。 嗯， 咁啊嗰阵时，如果计佢市值，曾经去过而家只有20几亿嘅，去过60-70亿咁啦，计佢啊个高峰嘅时候。咁啊，揸十幾個 percent， 哇，話曬都有5-7億喺身啦，叫做。 嗯。 但係呢啲全部 paper money 嚟嘅。 嗯。 佢估唔到出嚟嘅。點解估唔到出嚟咧？一估出嚟咧，佢已經得得十幾個 percent。 嗯。 一估出嚟，就連個十幾個 percent 都冇埋。 嗯。 咁佢好明白一樣嘢，所以佢唔敢估自己股票啊。我話佢傻啫，再繼續講落去啊，點解會傻啊？所以佢唔敢估自己股票出嚟，佢冇錢開飯，佢都唔敢估股票嘅。 嗯， 因为佢一沽股票咧，佢又惊冇咗个大股东嘅地位，俾人收咗间公司，咁佢做，即系佢系咁样嚟嘅，所以佢变成嗰间公司嘅大股东、上市公司主席 ，OK， 跟住佢就要搵嘢搞啦，82就要搵嘢搞啦，一搞又搞到最轻强、最简单嘅，搞个网站，咁啊搞一个开头嘅时候搞一个普通嘅 news 嘅网站。咁啊，當然唔得啦，大陸大把啦。咁啊，搞一個視頻網站， 係 咯。咁啊，又賴嘢啦。佢、搞過啲財經啦，搞過啲財經視頻啦。咁啊，又佢最出名，你知唔知係咩？佢個視頻最出名嗰下， 唔知我反而唔知。 咪嗰陣時咪有個咩北京教授話香港人係狗嘅？ 哦， 就喺嗰度咯。 OK， 就喺嗰度走出嚟咯。 OK。 啊，咁呢單嘢咧， 嗯。 即系我唔肯定吓、以我认识嘅个老细咧、我觉得系佢特登叫呢个人讲呢番说话出嚟嘅。 嗯 ，OK。 赚佢想做嘅嘢就系个 click away 嘅啫。 嗯， 因为嗰当时咧，即系我而家冇联络佢噶啦。佢当时咧系讲咗10-20个佢諗嘅一啲嘅 idea 出嚟，系、会令到个网站个即时嘅 click away 咧去到过亿嘅。 系 好激嘅，系激到我系冇办法可以俾反应嘅。 但系你有冇喷血咧？怼穿墙咁嘅形式咧？ 怼穿墙喷血都解释唔到我当时嘅反应噶，都表达唔到当时反应。其中一个我唔怕讲啊，其中一个好搞笑。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呢个？伊拉克打仗嗰阵时，阿布殊咧，小布殊咧， 记得 打完仗之后，小布殊咪去咗。伊拉克探个美军军营嘅，咪、俾人掟鞋嘅。咁佢用呢个 idea 咧，哇！即系我真系好好笑呢单嘢。佢用呢个 idea 想摆落去佢自己个视频网站嗰度。点、样做咧？咪跟住啦，就奥巴马上嚟啦。 系啊， 奥巴马上嚟咧，咪去过大陆访问啊嘛。 系啊， 去过唔知咩大学嗰度，大陆边间大学嗰度访问。 啊，搵人掉鞋。 系。佢问我。而有咩辦法可以最短時間將個 click away 爆上去，爆到頂？諗、到啦，佢同我講，搵人掉鞋俾落去奧巴馬嗰度、我話咁點掉啊？冇啊，搵個，因為佢都因為佢個視頻網站咧，佢都可以有記者派人入去啊嘛。 係啦， 因為阿張生咧，阿張總咧，佢係 APEC 嘅副主席嚟嘅，中國嘅 APEC 即係亞太經貿。会议组织副主席嚟嘅，系、啊，咁啊，搵人用呢个 title 又得，用第一视频个 title 又得，搵人掟鞋，咁我话你搵边个掟啊？ 搵个死士。 哦。 下面搵个人俾安家费佢。 屌。 咁嗱。如果做到呢又真係確實幾過癮，因為得佢一個知道會掟，所以個鏡頭一定會影住佢，一定會影住嗰個頂㗎嘛，冇人會影住嗰個 cameraman 㗎嘛，佢又會影住個 cameraman 直接去掟，完全係冇其他台其他網站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冇人會拍到嘅，咁佢真係理論上係真係會贏。咁我問佢，咁掟嗰個，咁你俾幾多錢啊？唔緊要㗎，因為個視頻呢，即係我哋個網站呢就會爆㗎啦，嘩，多錢都賺到返嚟㗎啦，得㗎啦，得㗎啦。咁我話，咁如果佢爆響口，即一定會俾人捉㗎嘛，冇得走㗎啦。如果俾人俾公安揼，喂，邊個主使你嘅，佢爆咗你出嚟咁點啊？佢話，我俾錢佢唔會爆㗎啦，我揼得好緊要咁點啊？我揼得搭到佢爆佢都要爆㗎啦。咁你咪奶嘢囉。佢話咁又係喎。啊個風險咪幾大。咁佢跟住佢講佢諗好多其他類似啲咁嘅嘢㗎。單單都好激㗎。咁我喺度話喂你唔好搞啲咁嘅嘢啦喂會死。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孔慶東好似叫做。係 呀。 嗰個教授無端端講啲咁嘅嘢可能啊係佢俾錢去講嘅想谷行個 hit way 嘅。 而家就今日啦第一視頻八號四字啦咁啊升三個先啦。咁啊我入去嘅時候大約09年輕輕幫佢手嘅時候啦大致上都係呢個價位啦。 係啦。 咁啊曾經就好似炒到上兩個幾人錢嘅。 炒到兩個幾人錢嘅時候呢那個單咧，嗰期咧就係嗰個網上博彩嘅，同埋咧就係另一個就係個網上遊戲嘅，咁依兩件事點搞笑呢一陣間下節繼續。 大家好，我係無名，今屆世界盃我捧科特迪亞。2014世界盃，黐實 Reg 啊！